没有啊。烟雨苍苍说着，他打交道时并不知道君莫笑是叶秋，在副本攻略上虽然略有点扯皮，但说得罪烟雨苍苍觉得完全不至于。那怎么一直盯着咱们家呀？烟雨锁楼说，可能是巧合，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烟雨锁楼不信， 到底还是源于他的过分自信。现在怎么办啊？烟雨苍苍问。这消息传上来后，正在副本里奋斗的哥五个也收到了，据说一个紧张险些在这小副本里团灭掉。此时扑灭了一堆怪，五人停止了前进，也是跑来讨论组里问怎么安排。烟雨苍苍不好当众说还没主意， 只好借着方便在小窗里和会长大人商量。通知罪恶之城那边的副本队都先不要进副本，我去联系一下其他工会。能当上俱乐部工会主管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太没主意的草包。此时的烟雨锁楼终于也是要有点行动了。罪恶之城的副本处人忽然越来越多起来， 而是对于本就是人流集中地的副本处，这点变化却根本没有什么人察觉到。这些多出来的角色都集中在了某一个入口处，只是那样呆呆地站着，视角对准了副本的入口，好像随时要进去的样子。但是如果是留心观察的人，却会发现这些个角色已经这样站了至少20分钟， 却依然没有进入副本。时间流逝着，副本门口一些没有队伍、张罗着组织野队的玩家，总算有些人注意到了这一批古怪的家伙。他们似乎组起了队伍，但是却不知人够没够。对于其他人的入队申请，他们似乎是看也不看，就那样放着。所有人的精力就好像他们的角色一样， 死盯着那个副本的入口。在这堆人群中，玩家渐渐还看到了一些响当当的角色。 这些ID因为在第10区排名等级榜前列 而被不少人所熟知，此时却都有不少出现在了这里。角色等级高，也需要继续练级。罪恶之城也是合适的副本， 这本不值得奇怪，但奇怪的就是这些人偏偏都要堆到这个副本口，而且和先前那部分人一样，待了挺久，没见有什么反应。有好奇的玩家已经开始静静地注意这些角色了。动了！忽然有人发现，这所有的角色都有了变化，他们的脚步微微地向前移动， 好像随时就要冲上的样子，他们的手似乎都有微微的抬起，随时可以做出的攻击的样子。他们的视角也是齐齐又有调整，更集中向了某个地方的样子。好奇玩家连忙顺着他们调整过的朝向，也是转了视角过去，随后就看到了更有名的一个 ID——君莫笑。 君莫笑虽然不是第10区等级最高的角色，但绝对是最有名的，而且是无数人心目中最厉害的。这些人就是在等君莫笑。好奇的玩家们心下疑惑着，而后看到君莫笑身边还有几个角色。没等大家完全看清每个人的名字，几个角色就已经一同消失不见。 副本门口，角色消失不见，当然就是进了副本。而副本外的这些怪人们，一个个又好像雕塑一样的呆住了。而这些怪人的老大，七大工会的总会长，此时的脸色也是跟着难看了许多。很明显，他在耍我们。中草堂的天南星说出了他的看法。 烟雨楼的会长烟雨锁楼脸色是最难看的一个。他们工会今晚吃亏最多， 而这一次的行动又是他兴冲冲地找上各家工会发动起来的。原以为可以借机生事，结果却一个个苦逼地站在副本外，进退两难。他的想法其实也挺简单，因为他们俱乐部对形象非常有顾忌，所以这军末校在大张旗鼓地成立了工会后，他们明明在整体实力上有绝对的优势，在面上却也只能规规矩矩的，只能背地里来点手段。而现在是军末校等人在对他们进行强力的反击和追杀，甚至从千波湖一路追到了罪恶之城。如果说千波湖那边没有其他玩家，其他工会还能搞搞团战的话，那么在罪恶之城这边，他们就不得不注意影响了。但是现在是君莫笑占据主动，如果此时他在罪恶之城先向几大工会的人下手的话，那么他们顺势进行的反击可就是有理有据，谁也不能说他们不是了。在得知君莫笑等人追到了罪恶之城这边，烟雨锁楼先是悲愤了一下，跟着很快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构思，能领导一家俱乐部工会的当然不是只有泪流满面这么一个技能。军魔校的出现当然不止烟雨楼一家注意到，其他各家看到后也正在商量对策，尤其是刚刚在千波湖副本结束后遭到打击的中草堂、黄蜂和踏破虚空三家工会。虽然受到的损失各不一样，但悲愤的心情也是相差无几了。就是这个时候，烟雨锁楼又是逐一和他们联系上，说出了自己的这番计划。诸位会长一听，顿时觉得这着实是个机会，这借题发挥要是做得好，甚至可以顺势就向星星工会开战，发动他们的整体实力优势。于是各大工会调兵遣将，等级在罪恶之城阶段的死忠分子都被召集了过来，就算不能顺势开战，他们要决定要靠着人数优势在这里灭上君莫笑他们一回。但是首先他们需要君莫笑他们先动手。俱乐部工会也是有着他们的苦恼，就好像武侠小说中的名门大派，处事都得有个理儿，不能像山上的土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前一刻大家还在为了躲避君莫笑的追杀而呕心沥血，此时换了个地方，众人却又开始迫切地期待着君莫笑对他们快些出手。结果对于这些四十级不到的杂兵，君莫笑似乎全无兴趣。众会长也知对方的目标并不在此，于是又各招了四十级以上的等级榜前100里的角色过来吸引仇恨。再然后他们就看到君莫笑一行五人进了罪恶之城的副本。满怀期待的众会长当时心就凉了半截。 没看到吗？ 有人猜着。 不会吧，这还看不到，多显眼啊。 这一次计划很到位，各大会长都是搞了号，亲临现场观摩。副本门口自家那些排名前百的角色是那么的鲜明出众，耀武扬威，怎么可能没看到？ 等等， 有人提议。 等等吧，布置一下，等他们出副本。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诸多角色齐齐傻战，都在恭候君莫笑等人副本出来，然后恭请君莫笑大人能攻击他们一下，这样他们才好顺势来个反击。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是等到了，他们蓄势待发，有的做好攻击的准备，有的则是站到最好的被攻击位置，等着君莫笑的攻击。结果君莫笑的视角好像都没有朝他们转一下，就又一次进了副本。中草堂的会长天南星之前就很怀疑君莫笑是真没看到他们的人，还是故意视而不见。这一次 终于是肯定了下来，总结出了被耍的结论。 这半个小时，我们非但精英们没有去练级，二线梯队的人也大多搞过来站岗了。 天南星说：“ 这家伙也太狡猾了吧！” 言语锁楼无力地说：“ 这点门道他也门清，根本晃点不了他。人也是借题发挥，趁机又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马塔西风郁闷地说着。众人沉默。确实，俱乐部工会的一些无奈，普通玩家不懂。这职业选手出身的叶秋大神又如何会不懂？人早就知道，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是不可能公然朝着他出手的。要出手，也是要派一些野号。但是发展至今，各家工会手中现成的野号大部分都已经分散潜入了其他工会，剩余的一点点和一般人的打打杀杀还能对付，但是面对两个全明星级别的职业选手，等级上还处于劣势，去了也是送死。各大工会不是不想出动野号，是目前手头野号的实力实在是不足够。这一切或许已被这个可怕的对手给看穿了，所以他才会有恃无恐，进退自若，一步一步，或打或不打，都让各大工会蒙受着损失。而人家呢，千波湖野外小怪刷着，罪恶之城副本下着，练级虽然有点分心，但大体可没太耽误。各大会长最后连个协商总结都没有，只是默默地各自下达了指示，副本入口外的玩家渐渐地就这么散了。那些好奇等候，以为会有什么细看的玩家都有些傻眼了。这回顾全过程，这些傻瓜一直呆站了这么久的玩家，貌似就是在君莫笑出现的一瞬激动了一下，而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他们这样等着，难道就只是为了看君莫笑那么简单的一眼？这是一种怎样深沉的爱呀、啊！叶修五人第二趟罪恶之城的副本杀完出来一看，先前虎视眈眈的一堆角色都已经不见了， 都走了。 唐柔的口气明显是带着遗憾，对于没能打成这一场架的遗憾。 真可惜， 叶修居然也和他一样的口气。当然，他不是可惜没有打成架，他只是可惜最后只是浪费了对方这么一点时间。如果对方能在这儿傻站通宵的话，叶修大概多少才会觉得满意一点。 还继续副本吗？ 唐柔问。 还一次，人都在这儿，下来吧，我们也要珍惜时间啊。 叶修说。于是五人又是刷了一趟副本，出来后夜已经相当深，苏沐橙不方便整夜游戏，先一步下线。马后炮那个家伙本就是冲着苏沐橙来的，跟着偶像一起是浑身是劲，一看苏沐橙下了，精神头去了十之八九，请示了一下后也下了线。 我们三个那也没出去了，千波湖吧。 叶修说。 继续找他们麻烦， 练级为主，找麻烦是顺便的。 了解了解。 怎么样，有意思吗？ 叶修问千城。 这样到处捣乱，你应该很开心吧？ 千城无语。难道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捣乱的人吗？不过随即想了想后，千城发现他的确是的。这一夜对于中草堂、呼啸山庄、烟雨楼、百花谷、黄蜂、301、踏破虚空这七家工会而言，显然是很不愉快的。平日里最是风光无限的工会顶尖高手，这一夜都像是在噩梦中度过。他们的等级在下完副本后，当然就是在千波湖练级区任务刷怪最为合适。他们齐家是不想向君莫笑妥协，希望仗着地广人稀赌一赌运气，玩一玩捉迷藏的。 他们的念头也不能说有多冒风险。千波湖这么一整块广阔的练习区，这么点人撒进去，想来个偶遇几率的，的确已经很低了。但是很低就意味着终归还有可能发生。叶修三人回到千波湖后，也是任武家刷怪的方式练着级，但他们不像一般人练级一样只在一片刷新点里转圈，他们是大面积的在整个练级区里游走，目的当然是为了制造一点偶遇。被他们遇到的角色是不幸的，叶修总有手段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对手，即便是双方同时互相发现对方，叶修的操作却也是可以硬生生地把对方给赶上。偶遇发生的其实也不多，到天亮时也不过发生了三次，但是不多归不多，只要发生就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本来对于这些老手只是任务刷怪这类很轻松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得不高度戒备。一晚上下来，转圈转得头也晕了，手腕也酸了。没办法呀，他们总得时时360度地关注着身遭，以防偶遇的发生。而对于叶修他们而言，这一夜过得却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或许还更惬意一些。除了任务刷怪，他们还存在着偶像的期望，这成了他们练级过程中的一点点缀，非常美妙，让人充满了希望。 天亮了。 以往说出这话时，大多数夜党都是神情疲惫，声音低沉，但今天千城说这话时丝毫不显倦意，还带着一丝遗憾。想想这一晚自己居然是和自己的偶像顶尖的职业大神叶秋一起在通宵，千城只觉得像是一场梦，险些快把自己大腿掐中了。 是啊，天亮了，休息吧。 叶秋说。 哦，大神，你什么时候再上啊？ 这个没准点，睡起来吧。 啊，明白，我也是。 千城为找到了和大神之间的共同点激动不已。 好，早点休息。 叶修向千城道别，千城退了游戏，唐柔却还在这儿打着一只小怪。这一晚除了任务刷怪期待偶遇，唐柔自然少不了向叶修请教水战，能传授的叶修当然是不会保留，帮着唐柔又是设计了水战中的限定练习，一晚上说不上有多大的进步，但至少是又向着专业的目标迈进了一步。水战，这除了职业选手，一般玩家除非是自己感兴趣，很少有专门来研究的。 怎么样怎么样，昨晚怎么样啊？ 这时陈国也已经是起床出现在了网吧，第一时间就焦急地跑来询问。这些天他人虽不在，但心基本都趴在第十区了。星星工会的建设他还没怎么参与呢，已经跟着同悲同乐了。这昨晚要不是他实在是手里没号参与不了，不然也可能会强撑着通个宵。